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七章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遗嘱，第二十二集。 来到外面的花园里，在晚餐桌上，斯克林姐给他们的那三样东西从一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，每个人都为熄灯器和诗翁比斗故事集发出惊叫，都为斯克林杰不肯把宝剑传给哈利而感到遗憾。但是至于邓布利多为什么要送给哈利一个旧的飞贼，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维斯莱先生三番五次地仔细端详熄灯器时，维斯莱夫人试探地说， 哈利亲爱的，大家都饿坏了，我们不愿意在你缺席的时候开始，现在我可以上菜了吗？ 大家都吃得很匆忙，然后草草唱了一首祝你生日快乐，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蛋糕，晚会就散了。海格被邀请参加第二天的婚礼，但他块头实在太大，在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陋居里睡不下，只好自己在旁边的田地里搭了个帐篷。 到楼上找我们。 他们帮维斯莱夫人把花园恢复原样时，哈利小声对赫敏说， 等大家都睡了以后。 在阁楼间里，罗恩研究着他的熄灯器，哈利把海格送给他的那个驴皮袋装满，装的不是金子，而是他最珍贵的几样东西，虽然有些看上去没有什么价值，火点地图、小天狼星魔镜的碎片、 RAB 的挂坠盒。他扎紧带子，把皮带挂在脖子上，然后拿着旧飞贼坐了下来，注视着飞贼有气无力地扑扇翅膀。终于赫敏在门上敲了敲，踮着脚尖走了进来。 比尔瑟厅。 他用魔杖朝楼梯的方向挥了挥，小声说道， 你好像不赞成那个咒语的呀。 罗恩说， 此一时彼一时吗？ 赫敏说， 来给我们看看熄灯器。 罗恩立刻照办，他把熄灯器举在面前，咔嗒一声，他们刚才点亮的那盏孤灯立刻熄灭了。 问题是， 赫敏在黑暗中小声说， 我们用壁炉隐身烟幕弹也能办到。 随着轻微的咔嗒一声，那盏灯里的光球飞到天花板上，一下子把他们都照亮了。 他还是挺酷的。 罗恩有点替自己辩护。 而且他们说这是邓布利多自己发明的。 我知道，但他在遗嘱里单独把你挑出来，肯定不会就为了让你帮我们灭灯吧。 你们说，他是不是知道魔法部会没收他的遗嘱，检查他留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？ 哈利问。 肯定知道。 赫敏说。 他不能在遗嘱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留给我们这些东西，但那仍然不能解释 他为什么没在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一点暗示，对吗？ 罗恩问。 对啊。 赫敏翻着诗翁比斗故事集说， 如果这些东西非常重要，必须在魔法部的鼻子底下传给我们，至少他应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呀，除非他认为这是明摆着的。 他的认为错了，不是吗？ 罗恩说。 我总说他脑子坏了，聪明智慧那没说的，但疯疯癫癫，留给哈利一个旧飞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 赫敏说。 哈利，斯克林杰叫你接过他时，我以为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。 是啊，不过。 哈利说。他用手指托起飞贼，脉搏突然加快了。 当着斯克林杰的面，我可不能太使劲尝试，对不？ 什么意思啊？ 赫敏问。 我第一次参加魁地奇比赛抓住的飞贼。 哈利说。 你们不记得了吗？ 赫敏看上去一头雾水，罗恩激动地喘不过气来，他胡乱地指指哈利，指指飞贼，又指指哈利，然后才说出话来。 就是你差点吞下去的那个。 正是。 哈利说，他把嘴贴向飞贼，心砰砰的狂跳。飞贼没有打开， 哈利内心一阵失望和沮丧。他放下金球，赫敏却突然叫了起来： 有字，球上有字，快快看。 哈利既惊讶又激动，差点把球掉在地上。赫敏说的对，光溜溜的金球表面刻着几个刚才还没有的字，细细的歪向一边。哈利认出是邓布利多的笔迹。 我在结束时打开。 他刚念完，自己又消失了。 我在结束时打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赫敏和罗恩都摇摇头，一脸茫然。 我在结束时打开，结束时打开， 我在结束时打开。 他们变着各种腔调，把这几个字念了许多遍，还是琢磨不出更多的意思。 还有那把宝剑。 当他们终于放弃了猜测飞贼上文字的意思时，罗恩说道： 他为什么希望哈利得到宝剑呢？ 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？ 哈利轻声地说： 我们去年有过那么多次谈话，宝剑就在那儿，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。如果他想让我得到它，为什么当时不直接给我呢？ 哈利觉得自己像在进行考试，面对一个他应该能够回答的问题，而他的大脑却反应迟钝。他是否忽略了去年与邓布利多几次长谈中的什么内容？他是否应该知道所有这一切的意思？邓布利多是否指望他能够理解？ 还有这本书， 赫敏说， 狮翁比斗故事集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 你没听说过狮翁比斗故事集？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。 你是在开玩笑吧？ 没有啊， 赫敏吃惊地说。 难道你知道？ 嗨，我当然知道。 哈利被吸引住了，抬起头来。罗恩居然读过一本赫敏没读过的书，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儿。罗恩却被他们的惊讶弄糊涂了。 哦，别逗了，小孩子听的老故事据说都是比斗写的，不是吗？好运泉、巫师和跳跳锅、兔子巴比蒂和他的呱呱树桩。 对不起， 赫敏咯咯笑着说。 最后一个是什么？ 哎，得了得了， 罗恩说。他不相信地看看哈利，又看看赫敏。 你们肯定听过兔子巴比蒂。 罗恩，你完全清楚哈利和我都是由麻瓜带大的， 赫敏说。 小时候没听过那样的故事，我们听的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。 那是什么？一种病吗？ 罗恩问。 这么说，这些都是儿童故事？ 赫敏问，又埋头研究那些如泥文。 是啊， 罗恩不能肯定地说。 反正我听说所有的老故事都是比斗写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最初的版本是什么样的。 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邓布利多认为我应该读这些故事呢？ 楼下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。 大概是查理趁妈妈睡着了偷偷摸摸的让头发再长出来， 罗恩紧张地说。 不管怎样，我们应该睡觉了， 赫敏小声说。 明天可不能睡过头。 绝对不能， 罗恩同意道。 新郎的母亲残忍杀死三人，会使整个婚礼有点煞风景的。我来关灯。 赫敏离开房间时，他又咔嗒按下了熄灯器。